我听到说话的声音，感觉好熟悉，误以为那人是你，回头看空欢喜，看见有一对情侣像我们曾经，画面重叠在了一起，我有些入梦境。也许是我还没习惯身边少了你，只是习惯上你还不会暂停，无数个小瞬间里穿的都是你一点一点拼凑出回忆，而我没有刻意，只是习惯把你放心里，我也只是习惯上你一时难忘记，别在意我会适应，习惯了就行。瞬间里，转的都是你一点一点拼凑出回忆。